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28集，龙四儿想考验一下小林杰的江湖道行，于是呢把小林杰的箩筐里的那根大针拿了出来，然后举在手里问了小林杰这叫什么。小林杰头都不抬，随口答曰：天杠。这个呢？这次举的是锥子。地杠。那这个呢？这次龙四儿拿的是铁拐子。龙头拐。那这？龙四儿面如死灰地把刷子拿起来，他真有些害怕。吸水石。小林杰答完就低着头，只是不紧不慢地问道：施主，还有什么问题一并提出来吧，贫道给你解答就是。龙四儿干瞪着嘴：这可半晌终于硬起头皮问道：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哪路神仙？龙四儿在这片也算是一号人物，总不成连个庐山真面目都不晓得吧？嗯， 龙四儿真是庙里长草，慌了神。世上有一种人呢、是你软他就硬，你硬他就软，龙四儿就是属于此类。他真怕小林杰有啥来头，他可真是担当不起啊。说完话，龙四儿舔了好几下嘴唇，连抹了几次汗，额头上还是汗淋淋的。小林杰到这时候啊，终于抬起头来，闭着双眼微微一笑，仍然不说话，只是慢慢伸出两手在小腹上交叉成火焰的姿势，过了良久才放下。龙四儿不知他这是作何用意，但他知道这肯定是某个秘密帮会的暗语，这都是不为外人所知的，自己不晓得只能怪自己孤陋寡闻。燕儿虽然心下狐疑，却也不敢再往下问，怕惹火这个小煞星丢了性命，于是忙不迭地跪倒在地： 小的龙四儿有眼不识泰山，怠慢了您老人家，小的深感歉疚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 小林杰仍然不理他，自顾自个儿地坐下来开始补鞋。龙四儿在一旁待得没意思，又不敢走，只好陪着他补鞋。这一天生意特别特别好，有龙四儿帮忙打下手，大家伙啊都想看龙四儿的狼狈样，没有破鞋的找只好鞋撕个口子也得来看一下。因而一天下来，小林杰接了五六十双的生意，当然其中有一半都是龙四儿帮他做的工，不过钱装他腰包里了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龙四儿毕恭毕敬的非要请小林杰吃上一顿饭，小林杰借口还有其他事儿，便委婉地告诉他自己俗家本是那天在这挂牌补鞋的外乡匠人。龙四儿呢也不敢往深里想，只是暗暗地吐了一下舌头，心说真险啊，那天幸亏没把那个乡巴佬揍出毛病，要不然这下够着自己喝一壶了。算了，那20吊钱拉倒吧，少了这点钱我龙四儿照样能活。没有龙四儿来找事儿，其他更小的混混自然呢也是不敢寻衅滋事，所以小林杰这摊搞得很是红火。他知道龙四儿这下就是有包天的胆子，也不敢再要那20吊钱了。小家伙思前想后，觉得自己长这么大还没好好让爹妈高兴一下， 于是决定要等到最后一天，给爹妈一个天大的意外惊喜。再说小家伙没有那么深的生活历练，办起来少那么一点周全。他嘱咐哥几个一定要守口如瓶，倒忘了老爹和老妈还蒙在鼓里，摸门不着地的等着那个所谓最后期限的来临，甚至都想到全家死在一块儿。那两天小林杰还了从李爷爷那里拿的钱，又跑到街上给李爷爷买了一个老头乐送去，乐的老头啊都不知道该说啥好了。那老头早年就行走江湖，以除暴安良、匡扶正义为己任，没有娶妻，到年老的时候啊，终于明白了以一人之力难以扭转乾坤呐、啊，平心静气想通了前尘往事，歇了心，想成家时啊，一看自己满头华发，苦笑苦笑也就罢了。老头这两年一直梦想有个小孙孙抱着，那该有多好。现在的小林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满足了他那种享天伦之乐的心愿，老头咋能不乐呢？老三风风火火地跑去叫二哥的时候，小林杰正在太阳底下歇着，盘算该咋个办才能让爹妈最高兴。一看老三跑得满脸是汗，气喘吁吁，才开口询问。老三呢、啊，已经快嘴快舌地叫上了：“ 老二，大事不好，老妈发觉咱们秘密了。” 小林杰要他把话详细说一点。老三这会儿喘上了，一句整话都讲不出来。小林杰估计啊，也是没啥大事儿，只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，在快要成功之前突然失去了，毕竟心中有些遗憾。于是收拾了挑子，兄弟三个相跟着慢慢腾腾地往家里走。曹氏在家里啊，早已等得心焦麻乱，坐卧不宁。小林杰一进门被他瞅见，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子火气。曹氏大喝一声：“ 孽子！” 小林杰啊，正捏了吧唧的，心里头只想：“真是败兴！”一只脚刚踏进院门，就听他一声断喝，如焦雷般在耳边炸响，这才猝不及防，小家伙膝盖一软，一下子跪到了门槛上，当时就妈呀一声叫出来。这下子磕得可不轻啊！小家伙咬了半天牙，也是没站起来。老三扶起他，小林杰低头一看，膝盖上磕了深深的一道口子，已经开始向外冒血了。曹氏定了定心神，找块干净的布头把伤口给缠上。小家伙一看老妈的神色，方知事态大为不妙，此时伤口疼得像撒了辣椒面，他不敢怠慢，抽着凉气把原委讲了一遍。曹氏听得悲喜交加，也忘了儿子腿上的伤，紧紧抱住儿子大哭失声。小林杰被搂的伤口扯着疼，想着想着便明白了老妈的一片苦心呐、啊，开始后悔自己自作聪明，不由得泪水也是湿了双眼。话说龙塞的事情摆平以后，李家在京城平平安安地过了一段日子，胡胡里的身体也渐渐恢复了，仍旧到街上摆一摊补鞋。只是小林杰腿上那块伤，偶尔淋了一次雨，从此一天不如一天。起先呢，他还能跑出去跳跳，到后来扶着拐棍走到旅店外边都是疼得受不了，再往后啊，干脆就躺在床上抱着腿呻吟了。一波不平一波又起，胡护理夫妇为儿子的腿伤操了不少心，碰着先生郎中就请人回家看，凡是京城地片在经济条件下许可能请来的所谓名医也都请了，不管是游方郎中、江湖野医，还是号称家传秘方百治百灵的，碰着小家伙这腿上也只有挠脑袋，挠完脑袋以后漫不经心地开几味药，留下几句世事已观后效的话作为遮羞布，然后掉头就走，喊都喊不回来。这事儿刚开始啊，胡护理夫妇也是给忽视了，小家伙腿上的伤就是那次摔门槛上留下的根儿，不过那会儿啊可是一点发病的征兆都没有， 小家伙只是在床上躺了半天，就一瘸一拐地跑出去玩呢。曹氏只顾着高兴，绝处逢生，也没问他感觉啥样。哪知两天以后，小家伙嚷着膝盖疼，嚷着嚷着还冒雨跑出去和一帮孩子跑着玩，结果再回来就病倒了，先是发烧头痛说胡话。曹氏以为是受了凉，还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他一顿，随后随便出去抓了一些药，一煎一熬一吃，小家伙出了一身汗，沉沉地睡了一天，烧也退了，胡话也不说，躺床上也不动，两只眼睛咕噜噜转着，嚷着膝盖疼，嚷着嚷着就想去挠。曹氏从这时候才开始犯嘀咕，小心翼翼地把包住膝盖的布条解开一看，心里是咯噔一下，原来那个伤口已经印成了一个小碗口那么大的红片。哎呀，摸一下里面硬硬实实，好像比啥骨头还要硬的东西，而伤口也是变了模样，在红块的正中间有指头肚那样大小，一张一合向外吞吐着白色的脓液，红块是冰凉的，碰一下小明杰是疼得像杀猪的叫。曹氏这下子不敢怠慢了，招呼其他几个小伙伴帮忙把小林杰牢牢捆在床上，让他没办法探身去用手去挠伤，自己先急慌忙地跑出去找医生找郎中。从此以后隔了有两三天时间，小家伙憋得难受，一个人拄着拐棍挪到大门往街上看了几次外，就再也没下过床，连厕所都上不了，随便动他一下便疼得脸上直冒满黄豆大的汗珠子，而面色煞人，嘴角直抽。就这样过了20余天，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这药那药的一天能灌下七八剂，整天就见曹氏眯缝着眼睛蹲在锅台脸下面吹火烧锅熬药，他就是不见效。有胡子的没胡子的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郎中走马观灯似的在李家转悠，把他家门槛都快踢平了，进去的时候都是舌灿莲花满面春风，出来的时候都是垂头丧气。眼见小家伙一天比一天虚下去，说话的舌头似乎也不灵便了，眼珠子也没了往日的生气，就这样瘦瘦的躺在床上。曹氏的心里急得直冒火心说，我是不是摊着倒霉命，丈夫刚刚好起来，儿子又躺下来，看那势头还像是一个个都想往死里走，这可咋办。这一天是天桥庙会，曹氏早上起来上街买菜，便看到行人们急匆匆地往一个方向赶，一问才晓得天桥那边有庙会，据说是热闹非凡。曹氏往家里走，心里想着说不如带着小明杰过去看看，进京城有这么一段时间了，整天里忙这个忙那个，没一点闲工夫，天桥离他们住的地方近在咫尺，到现在还真没逛过。再说了，天桥那边有不少道观庙宇，据说里面供的都是各路神仙，极为灵验，倒不如过去试试运气，反正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，挨过一天就算一天吧，要真不治也不能屈着孩子，长这么大啥福也没享过，哎，倒替大人做了不少事啊。曹氏想着想着不免又心酸落泪了，拿定主意以后回家给小林杰一说，小林杰是欣然同意。小家伙在床上憋闷了差不多一个月连好日头都没见过几次，这两天吃了一个游方的郎中给开的所谓的什么去毒散，气色稍微见好，也正想让老妈带他出去溜圈呢，因而双方一拍即合。曹氏找了架手推车，用被褥把上面铺得软软的，背后又放了一个加高的枕头，让小家伙躺在上面，再给他身上盖了一条薄被，最后小家伙就那么歪在车上，只露出了一个小脑袋。曹氏的兜里揣了一些钱，推着车吱呀吱呀的 往天桥去了。说这个北京的天桥啊，现在也是非常出名。那么天桥有着怎样的来历呢？在这里啊，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天桥在永定门大街的北街正阳门大街处，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，直至清朝前夜，还是一片水乡泽国。天桥在清朝初年依然是野水弥漫的荒凉之地，文人到此游览浩渺之水，不免涌起了怀乡之思，倒是一个清静无为、静身养性的好去处。清朝初年以后，皇帝要经过帝都的中轴线到城南举行交际大典，而天桥所在的这片沼泽正好在京域的中轴线上，这样一来皇上可受不了，一道诏令，天桥于是产生。天桥由于其地理位置重要，庶民百姓南北通行的咽喉要道，已经成为平地，过者云集，久而久之啊，于是有今天的繁荣昌盛。事实上，早在元朝的时候，天桥就已经是文人雅士、官宦人家寻欢作乐、消磨时光、吟风弄月、狂歌豪哭的理想场所。因为这里地处偏僻的城南，又有河水枉然碧涛，莲花亭亭，荷叶如盖，垂柳摇曳，犹如江南水乡。每逢夏秋之际，每每有画舫流连桥下，舫中游人或饮酒赋诗，或品茗赏荷，或听丝竹之乐，或任清风拂面，说不尽的清幽雅致，道不出万千风情。明朝的时候，朝廷在大力修建宫殿的同时，又分别在天桥东南修建天地坛，合计皇天后土；在天桥西南修仙农坛，用以祭农神；到嘉靖九年，又另在北郊建立地坛，于是将天地分开祭祀。原来的天地坛就改为天坛。嘉靖三十二年，兴工修建了京城之南的外城，一口气修了28里长，上设城门7处，正南就是永定门。这样一来啊，就把原先在郊区的天桥圈在永定门之内。从此天坛等雄伟而壮观的建筑落成以后，天桥就成为南北交通要道，每年春夏秋冬，上到帝王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无不来往于天桥。随着官民游乐活动的日益盛行，天桥一带逐渐的繁华起来。春天的时候啊，正月初八到18日的晚间，成群结队的妇女穿着白绫衫，摩肩接踵的在桥上行走。这种活动啊，名叫走桥。据说走桥可以防治腰腿上的很多疾病。到清朝中期以后，这项活动声势更加浩大。另外，在《燕京岁时杂咏》这首诗中啊，描写都城妇女赴天桥到永定门外踏青这一景象时，说得更为的生动：“绣披弓鞋去踏青，北城侍女到南城，无风一上秋千架，小妹身材比燕青。”我们从这几句诗中，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浓妆艳抹、披红挂绿的妙龄缠足少女，踏过天桥的每一块石板，抛下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，然后在天桥南边的碧草绿林处轻轻地荡起秋千。初夏时节，到天桥游玩者更是不计其数。在5月5日端午节前，男女老少都涌入天坛去观光。这也有个称谓，叫做避毒。避毒而入天坛，必须得正午以后才能出来，还得骑着马在坛外的围墙下跑上几圈，这才算避毒完事儿了。另外，在这里啊，还有很多的游戏引人入胜，让人流连忘返、趋之若鹜。天桥还有许多的名胜景观。总之啊，这些都是天桥吸引南北客商、东西游人的法宝。游人的纷至沓来，自然就刺激了商业发展。天桥南北的地方极为宽敞， 具备商人云集的种种条件，再加上道光年间到咸丰时候朝廷大发圣恩，不对小摊贩征税，因而在天坛的西坛根和北坛根、仙农坛的东坛根和北坛根涌现出了一大批流动的小商贩，每天自清晨到晚上自由出售百货食品等小东西。这样一来，就使天桥变成了一处车水马龙、人声鼎沸的闹市。天桥的庙会和农村逢着固定日子赶集的样式差不多，只是人多了一些，仪式更隆重一些。其最主要的故事啊，是走会。走会是由京城附近农村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，进京表演的有开路、扛箱、中幡、秧歌、高跷、王虎棍、双石头、耍狮子、小车会等等。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中幡和耍狮子。话说曹氏用手推车推着小林杰一路走来，说走啊好像有点不太恰当，应该叫挨。一出店门，便见眼前一堵人墙啊，呼声霸天，想汇入这个人流那是难上加难。从上面看，一个脑袋挨着一个脑袋，估计从半空中扔下一个半截砖头，至少得砸破三个人的头，而且你如果不躲闪，绝对不会掉到地上。从下边看，穿着各种裤子的腿一条挤着一条，针都难以扎透，泼水都难以泼进去。疯传呐、每年到庙会的时候，或多或少啊，总会要挤死几个人，丢的人当然就更多了。所以你往人群里看，凡是两眼睛滴溜溜的乱转，跟做贼似的，手里肯定牵着小孩。而人最多的地方，往往是哭声和笑声混在一块，有的时候亲娘看着小孩子就搁那么两三个人，急死你，你就是挤不过去，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手中斩不断的千千绊绊，你所有的骄傲只能在画里飞。